在你车上，我看也紧张，带了礼物送你惊喜一场，有一对身影在越过车窗，你带着他走向你家中方向。我要你吓一跳，我却吓了一跳，哭到眼线亦全用掉，刹那我已开窍，屏上沉迷待你，给你看作是骚扰。错事，改变你的主意，一秒钟了事，太甜很爱你，抢走你亦太易，摸透你的心思，他共我太不相似。吓了一跳，他只对我尽情炫耀。